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85尾号6807和139尾号291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苏格拉宁充电宝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 Linda 的和离家线下邻里店在什么地方，琳达的和离家线下邻里店在什么地方，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节目，然后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姓名答案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您可以在十项美容产品当中任选一项进行免费的体验。那么都是哪十项呢？您要关注我们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 APP， 上面会有详细的介绍。那在这里呢，先预祝大家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就是和离家的明星美甲师，也是具有匠人精神的自主品牌的手艺人 Linda， 而且她自己呢还拥有一家和离家的线下邻里店，就在 SOHO 现代城。那 Linda， 首先你介绍一下自己吧，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很多人对您的行业啊，对您本人都不太了解还。 是这样的，我之前是和离家的线上手艺人，自品牌手艺人。现在呢，我在和离家这边拥有了一家线下的邻里店，就在 SOHO 现代城。 自品牌的手艺人，好像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哈，什么叫自品牌的手艺人呢？ 在和离家的话，我们其实个个都是独立的手艺人。自品牌手艺人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说我叫 Linda， 我的品牌就是 Linda， 用我们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所以我们叫自品牌手艺人。 他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品牌的是吧？ 对对对。 那我觉得能够当到自品牌手艺人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对，其实我们包括做每一次服务，每一个顾客，我们都为自己的名字要负责任，就我做这个顾客的技术和服务要对得起我自己的名字。我做得越好，以后更多的顾客会选择我。 现在美甲吧是特别流行的啊，尤其是年轻的姑娘们哈，几乎人人都拥有这个漂亮的指甲哈，而且还会大家互相交流哈。那美甲师这个行业，它有没有就是行业内的一些资格的认证啊什么的，怎么样体现说这个美甲师他的这个能力水平呢，他的这个资历就深呢？ 美甲行业的话其实有很多证书，在国内的话就有比如说初级、中级、高级美甲师。在日本的话在这方面做的比较专业一点，就是他会在日本如果你做美甲是必须要有证书才可以上岗的。那在国内的话可能我们有一些人是不用这个资质。但是我们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手艺人都会去考。 那您的证书呢是高级？ 对，我是有高级美甲师证书，而且是有美甲的教师师资证书。 哦，你可以当老师了。 对，而且我经常会去日本学习嘛，日本的美甲证书是全世界公认的，就是都是认可的。我在日本已经考过好几次，我也有日本的 JNA 和 JNEC 的美甲认证证书。 比如说你要在日本开一家店的话，那是可以的是吧？ 对。 有这样的资格了。 对对对。 这样大家对于美甲这个行业哈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哈。据说您其实是大学毕业之后才选择做美甲的是吧？ 是的。 因为好像最初的时候大家对美甲师的了解呢，就觉得这个职业好像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哈。那您怎么就选择去做美甲当时？ 因为女孩子嘛都爱美。我也不例外。当时的时候选择做美甲纯属是因为个人爱好，然后进入了这个行业之后会发现自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工作，通过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术呀，跟顾客去沟通交流呀，就能收获很多。而且我本身的话性格上就喜欢做这种简单的偏艺术方面的工作。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我自己是很享受的。 其实有些人就是在某一个行业上它是一种天分，甚至天生的对这个行业就有一种亲和力，是吧？你属于这种？ 有可能吧。 就自己就特别享受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和环境，是吧？ 对。 那我觉得哈，当你自己都觉得特别享受的话，那你的顾客一定在接受你的服务的时候也特别享受。 对对对，好多顾客都觉得我好像是有强迫症一样，就是我做不管是做美甲做美睫，我就是特别精细到每一个小细节，每一笔每一个睫毛的具体的每一个小细节上面我做的会特别的认真。所以只要我一做活的时候，顾客能感觉到我和平时都不太一样，就特别的专注。 马上进入状态哈。 对， 可能你比顾客要求的还严格哈。 对对对， 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的偏差。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合力家给了我很多，就是不管在培训呀还有一些理念上给了我很多启示。也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就是我是严格要求自己。 那好，我们就来说说和离家。和离两个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和呢就是河水的和，离是狐狸的离哈。和离本身就是一种动物哈。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做美容啊美甲这个行业为什么起名叫和离家，好像跟这个行业一点都不搭边的感觉哈。 首先的话，和离的话它是大自然一个小动物啊。 对啊。 这个小动物确实挺可爱的，它有一个谐音叫和离，就是我们是和离家的和离家。 其实它是合理价格的谐音。 对对对， 我们就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对对 啊。 而且合理呢，它天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手艺人，它是唯一会给自己 注水坝。 对对对。 是 这样的。 它的而且毛色也特别的光滑，特别好。 对对对， 是吧？ 所以我们跟它相对来说就很像，因为我们也是手艺人嘛。 我们把自己称为手艺人哈。 对。 并不觉得自己是我是美甲师啊没啥，更愿意自己称作手艺人。 对。 为什么？ 因为做美甲其实也是一份手艺，像我经常去日本学习的话，像他们就讲的是匠人精神，做一件事情就会做一辈子。我们其实就是靠做手艺来吃饭的嘛，那我们做好了这份工作，我们从中也是一份自己的那有一份收获，对吧？那从中的话我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来获得社会的认可，获得顾客的认可，包括我自己的尊严吧。 因为手艺人哈，拥有一门手艺，我们都觉得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那么您觉得美甲本身它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吗？就很多东西是你们自己来设计想象然后实施在顾客的手上。 是的。美甲的话其实是分美甲师和美甲设计师。那我们做到一定级别的时候，一定是我们的审美我们的设计理念融入到这个美甲的创作过程中。因为很多顾客的话他其实做了美甲做一段时间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像我们美甲的价格也是参差不齐的。包括它的产品质量也会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是做到更高的水平，从色彩搭配包括款式包括我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需求，这个时候就对美甲师的要求会非常的高，并不是说人人都能做美甲师，尤其是做到高级的美甲师，这个其实很难。他对你的个人的审美各方面要求是很高的。 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对这个美甲师这个行业有了一个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最多的看到美甲师的时候，比如在超市的一个小角落里，然后有一些姑娘哈在那儿美甲，因为那个环境又很嘈杂又不很美好，老会觉得这个职业它不是那么需要多少创造力甚至多么高大上的职业哈。但是听您这么一介绍，其实美甲师如果真正的做到一个高级的美甲师，一个优秀的美甲师的话，他是需要很强的这种创造性，这种艺术感美感啊， 是的， 都要有这样的综合的素质的，是吧？ 对，所以其实对人也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筛选嘛，就是我们天生的是有一个特质的在内，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话，我们会培养，包括我们经常去出国学习呀，对一些大牌的色彩的搭配呀，我们都会把生活中的所有的小细节融入到我们美甲当中。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超市里的角落那样的美甲的这个地方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更多的是实体的美甲店。而且进去之后你会觉得那个美甲店布置的特别的温馨，有一些小女孩的那种各种样的小饰品小饰物，进去之后就感觉就美美的那种，是吧？是一个整个的自己店，所以就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跟过去是吧？ 对，因为美甲这几年的话会有一个淘汰的过程，就很多小店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对， 那我们要做到更专业，这个也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可能不能改变整个行业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要至少要改变自己，让这个行业更专业，做得更好， 品质更高一些。 对对对，而且是一个就是它属于一个专业性的。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在 手艺人吗？手艺人吗？所以我们就属于专业技术人才，是吧？ 是 那好，我们再说说和离家，因为很多人对和离家还不是太了解哈。那你为什么要加入和离家呢？ 我是第一批来和离家的手艺人，当时听到上门美甲这个模式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创意，而且这个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和离家当时提倡的是上门服务是吧？ 上门美甲，对，而且我觉得理念也特别好，他的理念就是解放天下手艺人，感觉也特别高大上啊。通过自己的手艺可以获得顾客的认可，同时获得时间自由、财务自由和心灵自由，这是所有人都向往的。所有的手艺人也都希望能通过这个来实现心灵自由、财务自由，对吧？ 对对，因为我用我的手艺还恰好是我的兴趣爱好，又能做到财务自由，那真的是大家每个人都特别向往的。 对，这个改变了很多手艺人的命运。所以我一做就是做了4年多。在此我替所有和离家的手艺人感谢我们和离家的创始人刁爷。感谢和离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可以用自己的手艺打拼事业的平台。在和离家我也学到了很多，和离家一直推崇的就是超出客户期待的服务标准不仅仅是满意。刁爷一直给我们讲的也都是匠人精神，手艺人呢只要做好自己的专业和服务，赚钱就会是顺带手的事情，而并不只是目的。 就像刚才你自己介绍的哈，自己要求的比顾客还严呢，是吧？ 对对对 自己的标准更高哈。 对， 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个理念特别的对，当你专注于服务和内容的话，那赚钱真的是顺道而来的，就自然而然的它就滚滚而来，是吧？你现在是不是体会到了？ 对，因为我通过和离家其实收入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包括我能知道很多手艺人，我带了好多徒弟嘛，他们也通过在和离家工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据说你带了有100来个徒弟了是吗？ 是的。 好家伙，桃李满天下了是吧？ 对。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做好。 那这个和离家是以上门服务起家的，而当时您认可的他的这种服务理念就是上门服务哈。那为啥现在您又开始做线下店呢？ 因为和离家做上门已经非常成熟了，和离家平台已经线上做了4年，在11个城市拥有100万的用户，顾客量非常的大。一是为了满足线上顾客更多的需求，比如说高端精密的大型的仪器很难带到顾客家， 对，这不能随身带了哈。 对对对，但是呢仪器的效果又是手工无法媲美的。二是邻里店也是我们解放手艺人的必经之路，比如很多手艺人随着年龄、技艺、经验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自己就想成为老板。 自己想拥有一家自己的店。 对对对， 按照我的想法啊去实现哈。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公司开店装修，手艺人拎包入住就可以了，让手艺人可以轻松实现这个梦想。 我觉得这个公司对手艺人的这种待遇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给你们解决一切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把自己的业务搞好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难怪哈，你在和离家已经这么多年了哈，都不愿意走 是吧？ 对对对 啊，所以说确实哈，这也是一个凝聚力哈。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说你拥有的是一家邻里店，邻就是邻居的邻哈，这个邻里店是和离家自己打造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吗？ 对，邻里店是雕爷提出来的。 为什么叫邻里店呢？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我们会把顾客当成邻居，对他会特别的好，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买卖，而且把邻居都会做成我们的顾客。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你们的店都是在小区里啊，或者是写字楼里啊，真的是跟大家就是邻居啊？你下个楼你就可以来做美甲是吧？ 是的。 或者是哎，你在公休的这个之余啊，就可以来做美甲 啊。对对 啊， 因为我们之前是做上门嘛，那其实为了方便顾客，因为大家现在你看，有时候点外卖都不会下楼去说去一个饭馆去吃饭，那为了方便的情况下，顾客不是愿意走很远的路的。那我们做邻里店的话，就是我们为了方便顾客，第一我们还可以做上门，就是我们会做3公里之内的生意。第二的话，我们离顾客家会比较近，顾客走路就可以过来在店里做享受各样的服务，美容美甲。 所以像邻居一样， 对对对， 我们和谐相处，而且是方便大家。 对对对， 有事儿您说话。 对。 哎，那我们这个线下邻里店，我们一听这邻里店，应该说是规模不是特别的大，是吧？ 是的。 那怎么样用这种规模又不是特别大，而且听您讲，我们价位又合理，合理价嘛，是吧？合理价，合理的价格哈。那怎么样，就是和高品质的服务又结合在一起呢？ 我们毕竟是开的是邻里店嘛，都在小区里或者办公楼上，比美容院门脸店的租金会便宜1/3。 这是节约了一笔资金。 而且未来呢，在北京我们1到3公里就会有一家和离家的邻里店， 太密集了。 我们只需要做3公里之内的顾客生意 啊，就是只做邻居家的生意。 对对对。同时呢，我们会兼顾上门，就不像以前线上手艺人在全北京的跑，节约很多路上的时间和成本。那我们成本节约的话，我们在价格上会有优势。 对，我们要只做这个3公里之内的话哈，我们走路去也就10几分钟吧，20几分钟可能也就到了，是吧？ 对对对，很近。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从品牌商那里直采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那个用户嘛，不存在从经销商从中抽成，所以产品的质量有保证，产品的价格会比美容院的更低。 所以我们是从每一个这个细节上哈，节约我们的成本，成本节约了，那么可以回馈给顾客一些利益了，就是，是吧？ 还有就是你看一般线下店的话，他要花很多的钱买流量，比如说美团呀、大众点评呀，这会大价钱去购买流量。我们的话因为有 APP， 所以线上的资源就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又节省了很多成本。当初我们和离家雕爷提出这个邻里店的概念的时候，就是想把我们节省下来的成本都回馈给顾客，所以我们能做到3公里之内和离家邻里店的性价比最高。 就3公里之内的这些美甲店大家都可以来比一比哈。性价比是最高的，是吧？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人哈，就是会到公寓之间啊，找到店里去做这个美甲呀什么的，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网上来预约，是吧？都是自己的 APP 是吧？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和离家专属的一个 APP。 那么比如说第一次来做美甲的人，很多人可能对美甲不是特别了解的话，您会专门去给他提一些建议，为他设计适合他的这些图案啊、颜色啊什么的吗？ 对，我们会根据顾客的比如说职业、性格，还有他个人喜好，来设计专门适合他的一个款式，包括颜色。 那现在就是喜欢做美甲的 大概是在什么一个年龄段呢？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的呢？比较多， 这个会比较宽泛，因为我们现在的邻里店都是综合店，就是美甲美容都有的。那美甲的顾客相对来说会比较偏年轻化，然后